睁开，看着你怎么离开。可是我不能停下来，也无法为你喝彩，请你把双手。

满秋天，我的心那么冷，站在窗前，恍惚你从晨曦中回首，坐在阳光继续忙碌，来呀来，思前想后。

更大的勇气。 可是我该如何剪断心中的思念？ 原谅我放弃一切，只为执着的阴天。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心。 青春的依偎会是一生。

忧伤，就像深海的光，无法丈量，这是场黑白的电影，已经没有人去欣赏。多疯狂啊，多疯狂，声嘶力竭的推倒那堵墙，这是场完美的结局，已经没有人会失望。是骗你手里的枪，那风中少年是波亮枪，理想走得太过匆忙，看着就找泛黄，不觉心潮渐凉，夜长收到书信几行，究竟不负沧桑，平添几许鲜亮。往事念生死两茫茫，那才是你最爱的人吧，可如今他又在何方，时光痊愈你的伤，晨钟暮鼓细诉平常，别是春风满腔，归来一披银霜，回望再见不过道声寻常，你不爱世事模样，却是最难忘，你最难忘。

知道你想听什么。 花朵凋谢之前，彩虹出现之后，你的世界有多精彩？怎么我的眼里呀只看得见阴霾？火光熄灭以前，路灯亮起以后，你能看见多少色彩？多想让你明白呀，我只看见黑白。 多么羡慕你呀，每天收藏光彩，只好幻想你有多美好。蓝色的唇，银色的嘴角，白色的耳廓，银色的发梢，暗黄的瞳孔，鲜红的眼角，看见的你呀全部都混淆。苍白的手心，暗淡的微笑，闪烁的指尖，透明的拥抱，就算没揭穿，其实我明了，就是好假装。 火光熄灭以前，路灯亮起以后，你能看见多少？ 束光。他说有种春天的麦芽，河北秋天的酒啊，花影还在风中飘荡，带去了遥远的北方。繁华城市的繁华，让人迷失了方向。 知道了。 炫装版石墨烯外衣准备完毕。 不要这么啰嗦，快点说。 能量早餐准备完毕。FM98.2全新视觉系统。 慢慢慢。 是否需要播放 FM98.2最新节目？ 嗯，帮我启动全息互动模式，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 全息视觉系统，全景环绕音效准备完毕。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2046。FM98.2 全屏可视化平台，年轻不计年龄，你。 And nothing frightens me, baby. Oh, is it love when so easily you say goodbye? Is it love when we've given up before we try? Is it love when you stole my peace of mind? Is it love when you cry, cry, cry? So when you walk out that door,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My heart has had none of the give and take. you turn me away, like I'm begging for dollar. Danger, oh, how you hold me, I can see inside, and nothing frightens me, babyI'm a